人大胆闯了娘娘的銮驾，与我拿下了。 皇上，何时宣化？ 禀将爷，与娘娘銮驾相撞。 好，见了銮驾怎不回避？ 娘娘銮驾背道而驰，回避不进。 王朝马汉 在 落到残家。 Wait!